你杀中尉啊？听讲男仔已经嚟咗会场啦。 啊，仲有十五分钟至开始，佢应该赶到嚟嘅。啊，寻晚男仔唔知去咗边度咧？嗬？ 可能参加酒会啦。寻日佢开完地球防卫会议就冇翻过嚟啦，梗系静静走咗啦。 你亦都唔错啊。 你咁讲咩意思啊？ 有人见到你同福卡少教今朝早先至翻嚟喎。 今朝翻又点啊？我哋又冇影响到任务。 你以为冇影响啫？福卡少教嘅幻影机队系要保卫超时空号噶。 吓，你放心，佢就算饮通宵啊都唔怕噶。佢讲过喺联合战争饮醉嗰阵啊，都打落五架敌机啊。 讲就系咁讲啫，如果有意外咁点算啊？ 我保证一定会冇事嘅。不过如果你中意嘅咧，我可以将佢让俾你噶。 哎呀，估唔到中卫对男人都会有兴趣嘅喎。 我而家先知啫， 咪讲得咁过分咯。 哈，军校嘅高材生都不外如是啫。 哎呀，你真系啊， 睇下荧光幕有反应啦。 啊，有架小型机由1057航道接近我哋喎，请你表明身份。 我叫做马辉啊，邀请卡号码1021号。 你福卡少教邀请嘅，请你进入1069航道啦。 唔该晒。 现在由新世纪最新型嘅幻影式战斗机表演，为我哋解释嘅咧就系队长兼飞行教官福卡少教。 请各位注意，二号同四号机佢哋将会离开地面2000公尺，以时速950里嘅速度相对飞行噶。喺最接近嗰阵咧，两架机只系相隔几公尺嘅啫。 马辉，你系咪马辉啊？ 你把声咪少教嘅，好耐冇见啊，少教你好嘛？ 你究竟喺度讲乜嘢啊？马辉啊，你做乜飞得咁慢啊？ 你邀请我嚟嘅喎，做乜咁冷淡噶？ 哎呀！喂，边个叫你揸个螺旋桨喺度乱咁飞啊？ 而家呢度冇咩事啊？ 仲话冇事？你呢个蠢材啊，注定一世啊都要跟 喺我后边嘅蠢材！ 你唔好咁大口气啊，唔一定永远都喺你后边嘅。 喵啊！哎呀！ 少教， 你份人啊，真系闹少句都唔得噶，蠢材啊，居然做出啲咁嘅事， 加速翻滚上升啊，系少教你亲自教我噶，你唔记得咗？ 嚟、哎、啊！ 唉，不过系军机嘅机烧啊，零舍唔同嘅。 话俾你听啊，你咪以为喺业余大赛赢咗两三次咧，就以为好叻啊？ 我点知两次啊，已经系四次噶啦。 就算系四次都唔可以自满嘅。我喺联合战争嗰阵啊，曾经啊击落180架敌机啊， 正杀人王啊！ 乱讲，呢啲系我职责嚟，我只系要完成任务啫。 少教啊，你咪应承过我爸爸，战争一结束就翻嚟我哋队嘅。 讲起上嚟，我啊真系好对唔住你爸爸嘅。不过当我一爬上战机嗰种感受，如果你试过咧，你就会明白噶啦。 冇见咁耐，你成个都变咗喎，少教。 仔啊，我要人气啦，仔啊！ 你头先话乜嘢啊？ 我得啫嘛， 我要饮汽水， 饮埋咁多水，仲有厕所啊！ 哦，我要小便啊！ 但系几麻烦啊！ 好急啊，好急啊！ 我真系惊激死啊！ 呢度同以前冇咩变啊！ 真係測到，佢哋用超時空同發嚟到呢個畫星。 冇錯，係啊。 有冇再起飛嘅跡象？ 呢層我唔敢講啊，因為探測器只係測到一次時空航法啫。 嗯，就算佢哋啊喺呢個畫星過咗咁耐，而家都應該離開噶啦，可能只係墮後嘅太空艦。 有可能嘅， 派先頭部隊去查。 乜呢架就系头先嘅新型机啦。 嗯，嗱，马辉，你想唔想试下咋？ 哦，可以咩？ 我坐喺你后边，咁咪可以咯。点啊？呢只就系你最憎嘅战机喎。 要睇下系咩人揸嘅啫。 啊，死都讲翻生啊！ 超时空号为人类作出咩贡献？起飞之后咧，大家就会明白噶啦。大家睇下啦吓。 古力华舰长，收到大澳母舰一号嘅电讯。他们发现月球轨迹有重力变化和发光的物体，怎样？ 重力变化和发光物体，那是跟十年前…… 没错，是一样的。 好，去桥南道吧。 好了，这么多位，现在我介绍超时空号的舰长古力华先生。哦，喂，里面有舰长，舰长！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什么事啊？ 看看修理之前的系统自动开启了。哎呀，哦，是了，进入翻车状态啊。 切断所有系统啦。 不得啊，完全失效啊。 哦，哎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主力炮开始活动 了。他们真的躲在这个画星上。所有人员注意，马上进入交战状态。 自动系统一切正常，而家已经冇事啦。 头先嗰下系咪庆祝嘅礼炮咧？ 啊，唔似啊！我去睇下咩事啊！嗱，你唔好走开啊！ 喂，小娇， 哦，系画星嘅密码嚟啊！ 哎呀，你睇下主炮嘅火力喺月球轨迹28万公里，击毁类似太空船嘅物体啊！后边似乎仲有好多太空船急速接近我哋添啊！做咩啊，舰长？ 我哋呢次上当啦！呢个系陷阱嚟。 系陷阱。 喺二次大战嗰阵，德军经常使用呢个办法嘅。每逢撤退嘅时候咧，都喺啲显眼嘅嘢，好似墨水笔或者手表度装上炸药，一有人拎起佢就爆炸噶啦。呢一次。可能是放弃这座堡垒的外星人预先在堡垒上播下重重陷阱。 啊，舰长啊，在南桥上不准吃烟的。 是啊。 我知道啊，我不过是咬住啫。全体进入戒备状态。 點會咁噶？頭先嗰下炮係 我唔知啊。 咩啊？ 係啊。照計咧，冇可能會咁樣噶喎。 有兩艘敵艦，可能向我哋發炮啊！ 馬上消滅佢。看落他們又不像是防衛軍來的，在他們中間衝過去了。 太空母艦有報告，第一號母艦重傷沉沒，二號輕傷，敵方艦隊已經衝破防衛線了，怎麼樣？ 在昨日的地球防卫会议上，我们刚刚通过太空堡垒起飞之后，如果在太空的轨迹上遇到其他星球的人，对方不开火，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开火先的。今次真是巧了。准备出发。 知道了，准备出发。我们现在是跟外星人交战，这次并不是演习，再重复，这次并不是演习。 停了两年啦，又是有战争。 魔鬼机队起飞完毕，福卡少教，幻影机出发啦。 系，知道。 他们真的太过没规律，好像未开化的人类一样。我研测到迎战我们的太空舰。 奇了，在我记忆当中是没有这类型的太空舰的。 是不是真的？你是参谋都会没有印象的？ 是啊，照计他们这个星球没有这种太空舰的。 那难道他们将那座太空堡垒， 可能他们将它修理好了？ 没有理由的，呢啲咁嘅人類絕對冇可能會有咁先進嘅科技， 咁好難講噶啦。如果真係嘅咧，正話嗰一炮導彈好可能就係佢哋嘅主力炮。 幻影導彈。 如果係咧，我哋今次啊遇到強敵啦。 到咗真立發射地點，發射。 VT-102 不要再拖延了，现在是战争不是演习，快点起飞吧。 叫我起飞啊，跑道烂了。没办法了，起飞就起飞了。看着 长福卡，所有幻影机队员注意，大家向住四二八居分散攻击敌人。 烧焦，福卡烧焦啊，你喺边度啊？ 啊，系马辉啊！你几时做咗幻影机嘅队员啊？ 咪讲笑啦，我点会做咗幻影机机队员？ 喂喂，咩事啊？你怎么